群众在参加完跑马地马会的黑色静坐之后，就游行到中环遮打花园作为终点站解散。不过群众的情绪是相当激昂，在遮打花园逗留了3个多小时之后才离开，并且是将一些花牌挂上皇后像广场的纪念碑，哀悼北京的死难同胞。 刚才听到的呢，就是24年前六四屠城之后呢，就香港这边的一个大游行啦，的一些口号啊。 是民主歌声献中华。 民主歌声献中华是之前的啦。咁、okay. 然之后呢就这个就是六四之后即刻马上就因应返个血腥屠城。咁、跟住呢就做出一个呼应啦。咁就走出去香港人就走出去做咗一个大游行啦。咁、当中呢头先都听到啲好多当年嗌嘅口号啦。 而家就可以叫勾嗌㗎喽。这个口号。 是啊，支援爱国民主运动啊，血债血偿啊，反对血腥镇压啊。同李办政权呢就势不两立啊，人民万岁，爱国无罪，民主万岁，人民团结万岁，呢啲就係当年呢即係我哋都喊过嘅一啲口号。 而家唔讲得，爱国无罪唔讲得， 慢慢嚟。咁、 okay? 我哋今晚呢就离不开都係会讲六四啊，除咗我同阿牛喺度之外呢，我哋今晚呢就都有两位嘉宾啦，咁介绍下我呢两位嘉宾先。其中一位呢就我老友记啦。揾親佢上嚟啦，或者約親佢呢，通常呢就必有異象嘅。 必遲到。 咁所以先講個小故事發生喺尋日呢。我終於呢就同啲北上網民講下先。我終於尋日過關呢，大煙瀨咗嘢啦。 打幾包嚟。 咁我呢就又被搜喎。跟住呢就搜我其實今次唔係故意嘅，咁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因為我夾呢通常都會有好多煙喺度嘅，我都知道賴嘢，因為尋日我冇 check 過。咁跟住呢到最後呢我就多咗兩包零煙啦，咁跟住呢就多謝嗰位海關黃江海關嗰位女沙展，咁佢就網開一面，咁佢就話即係數量都唔係好多，咁佢俾原來咁樣嘅喎，解釋一個程序喎，佢俾兩個選擇我，第一個選擇呢就係、是、你可以課税，咁然之後呢就可以帶埋啲煙過關，咁呢嗰個計法呢就係1.8元。 係嘛？ 一支煙 過啦，我哋 咁啊，乘翻你嗰個超過咗個嘅煙嘅數量， 仲要乘埋，仲要乘埋嗰十九支嘅喎，仲要乘埋嗰十九支， 嗰十九支係擺開嘅，即係你多咗出嚟嗰啲咧，就每一支一個包幾，咁然之後另外一個咧就揀選擇咧就係充公，咁跟住咧我咧就選擇咗充公，我俾咗佢，咁啊呢個唔係問題，點解話必有異象咧？俾張嘢大家睇下先，即係咧我。一定是跟呢位即係嘉賓有關嘅，因為我被充公嗰啲煙嘅數量咧係42支。 哦， 咁、所以咧，即係揾親佢上嚟之前，一定有衰嘢嘅，真係，唉，真係。 做我， 慘慘做你，我真係獲得鬼閒做你大佬。係咁真係咧，多謝貴司傑先啦。 你知唔知自己依家過關個檔咁行啊，中梗啊，你仲唔係特登做我？ 係啊。真係 咁啱我話貴屌， 即係呢啲咁嘅伎倆同嗰班咩所謂本土派一樣 一撚樣。咁如果我係特登做你，我覺得我高過班本土派， 計得幾準？ 係啊，真係準到無論啊，42支，有圖有真相，呢張嘢一定會擺翻上網啦。OK， 好啦，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網友嚟嘅，我同佢約會咧都已經有超過一年嘅，起碼都 我見佢兩年啦， 兩年啦，可能兩年啦。咁咧就今日上嚟非常好時間嘅，因為佢係一位內地分。OK， 內地嘅大學分，咁跟住咧就 翻唔好大陸噶啦，做完之後， 咁啊，好勇猛嘅，勇武 流，呢啲就勇武啦， 呢啲勇武啦，參加過兩年嘅六四 燭光晚會， 咁我哋今晚咧亦都會揾佢， 我就走噶啦， 係嘛？我哋今晚就會揾佢咧，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即係內地新嚟呢個香港啊，究竟點睇我哋嘅燭光晚會啦 ，Philip。OK， 咁啊打個招呼先。好啦，今晚呢講六四，咁啊6月1號呢其實24年前呢就發生過兩件事嘅啫。第一呢就係、呢個封崇德同埋柴玲呢兩公婆呢就喺呢個天安門嗰度呢就俾人哋老笠。OK， 咁啊搶嘢老笠。因為嗰陣時嘅6月1號嘅天安門呢已經係好 Q 混亂嘅情況。嗰個混亂情況係點呢？北京嘅學生呢基本上呢就已經呢大部分返咗學。咁啊留返喺度呢就多數都係啲外高聯嘅學生。OK， 即係外地新同埋呢工字聯嗰班，即係韓東方嗰班，咁啊仲留守喺呢個天安門。有人嗌走，有人又嗌唔走，亂七八糟。第二件事發生呢就好簡單。喺6月1號呢四君子呢就宣布呢喺6月2號聽即係嚟緊嘅第二日呢就開始絕食啦。咁包括就係劉曉波啦，仲有邊個啊，仲有啊侯德健啦，仲有啊高薪啦，仲有依咗一個我突然間記唔到。唔係封崇德，封崇德冇絕食。一人記得再話俾大家，突然間記唔到。咁呢就四位仁兄啦，咁就四君子絕食啦。咁係發生呢幾件事啦。咁返嚟我哋24年後嘅今日呢，我就發覺呢今日又好戇鳩嘅。即係今日我哋嘅討論咧嘅今年嘅六四，我諗個主題如果你叫我定咧，就係應唔應該去燭光晚會？咁咧就已經，我覺得有一種呢種係我哋近呢一兩年喺香港咧，無論參加乜嘢遊行集會示威咧，都發生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唔係，應唔應該去啦？仲有就係幫襯邊一間茶餐廳咁樣啦，好似即係你 邊個字號啦？ 係邊個字號啦？咁自從有呢個陳雲啊、黃毓民啊、黃洋達呢啲咁嘅人之後咧，就唔知點解突然間就會係咁嘅，即係呢個現象我係解釋唔到。咁今年咧，繼續我哋係戇鳩落去，我哋糾纏嘅唔係，我覺得就好似大家唔係好談論究竟六四應唔應該平反啊？係六四應唔應該去幫襯呢個維園嗰壇燭光晚會？咁咧呢個咧就係我諗就係而家目前大家喺度討論緊嘅嘢啦。咁喺我哋個節目出街嘅時候嘅尋晚咧，就呢、這個。我記得支聯會就已經收翻一句口號啦，就係嗰句愛國愛民嗰句啦。咁我哋一陣就可以討論。 即係以後唔使愛國愛民㗎啦，係 啦。咁先問下阿貴思傑先啦，即係你覺得你點睇今年嘅六四？即係我頭先講呢個現象咧， 嗰堆現象一路都冇心機留意，我覺得好嘥時間。因為我其實一路諗緊個諗法好簡單，一個簡單例子啫嘛。即係你好唔中意一個人或者好唔中意一個組織，我唔係講緊支聯會，我講緊共產黨。 OK。 咁你明知佢又好憎大家做一件事，就係、是、每年嘅呢一日喺呢一個地方指定時間指定地點，不過唔係相規啊。佢好憎你嗰度出現嘅。以前就小貓三嘅嘢，即係講緊早四五年前啦。咁忽然之間 人多咗， 咁佢好緊張啦。依家你明知佢唔中意，我使乜講咁多理論啫？我唔中意你，你又唔中意我喺嗰度，我咪喺嗰度出現咯，就咁簡單啫。 即係我用一個冇朋友啦，一個 神級的人咁講，我就係話你共產黨聽，我唔妥你。喂，我覺得講咗23年啦。话俾你听，而今年佢又唔知点样啦，话俾你听。 唔系福建本土啊嘛， 福建本土咯， 系啊，即系嗱，我 就而家唔使话俾共产党听，我拖唔落你啦，总之你唔好去。 即系我睇我费事读，我真系唔想嘥时间读，因为实在太多啲交民，譬如陈云嗰啲啦，或者热血嗰边嗰啲啦，啊，咁咧我睇到一个现象，佢哋话支联会有一句咁嘅口号 ，OK 嗱呢句口号我承认系交嘅 ，OK， 但系使唔使放到咁大嗰个问题咧？我觉得值得研究。 咁你俾个籍口人啦。 佢哋就話：喂，呢句自從呢句口號出咗嚟之後咧， 我哋唔可以㗎啦。 本土派啊，群起即係工資 ，OK， 類似咁樣啦。OK， 我覺，然之後佢又話呢個支聯會就騎劫咗呢個六四啊咁多年啦。咁啊，我覺得就係、是、你俾我嘅感覺就係、是，我又覺得你都喺度騎劫緊個本土派。咁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我見唔到全香港嘅本土派喺度嘈喎，我唔覺得 都冇嘈添啊。 阿葉寶林有冇嘈啊？ 陳景輝都冇啊。 我咁人哋唔認同嗰啲係真嘅本土派嘛。 咁咪就係話佢騎劫咗個本土派咯。 其實嗰班應該叫城邦派啊，就我諗會，我諗會合理啲係咪啊？ 嗯，我都有一句咧，分咩咁多派啊？我總之就係唔中意共產黨啫嘛。 我咪我咧，我唔妥你。 佢唔中意我喺嗰度，我咪喺嗰度咯。 而家妥咗㗎啦，有啲人。 唔係你竟然有句口號，嗰句口號我又係解釋唔到啊！即係咩不要平反六四，跟住又咩 推翻共產黨， 咩推翻中共咁樣，即係兩句嘢有乜嘢關聯？嘅咧，即係我真係你，唉、哎，你當我讀得書少或者孤陋寡聞，我真係解釋唔到究竟呢佢究竟佢哋嗰個論述係喺邊度嘅？ 冇論述㗎， 所以今日一定要捉下貴上。 唔係好簡單，其實我都話啦，嗱，好簡單啫。嗱、啊，如果我哋兩個當中，譬如刁文牛啦，攞做例子，我同你啊，假設我哋兩個有一個愛國，有一個唔愛國。咁但係同平反六四或者要唔要共產黨倒台？ 係咯，有乜關係？ 有乜矛盾啊？ 冇矛盾咧。 你可以話愛國想佢死，我可以純粹唔中意佢想佢死。 想佢死。 大家嗰日聚埋喺嗰度就係想佢死啫嘛。 我就係唔妥你。 本質上有咩分別？即係嗱，我二十幾年我去親支聯會、燭光晚會，我哋都會嗌結束一黨專政啦。咁嗌結束一黨專政，你又話我交？跟住然之後呢，你又整返句叫做不要平反六四，我要中共倒台，你又覺得你嗰句型，但係我想聽下，即係我唔知呀，我想請教下大家，就係兩句口號咁本質上有咩分別啫？我覺得前者我哋一路用開嗰句更加清晰喎，你嗰句呢我真係抡極我都抡唔明㗎喎，即係不要平反，點解會無端端要我唔好平反六四，但我又要中共倒台？ 唔係，我又幫佢哋講下好話，都講得通嘅。我唔要婚姻，但係我要性交。都可以嘅啫。 雖然偏強， 雖然佢哋咁樣拗咗咁多嘢，但係我覺得都唔需要分開，都係可以落圍院。我唔知佢哋拗乜。係 啊， 搞到佢依家都唔知做乜。 唔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我哋作為過來人，我哋好多人，我哋每日嗱呢度在座每個人都去過六四嘅燭光晚會㗎啦，睇你多與少嘅啫。我自己去，喂，我先代表我自己去每年去，我真係悼念嗰件事嘅啫。喂，啊，即係支聯會，喂，你我撐支聯會，首先我撐支聯會托咩？我又唔知點咩，即係撐支聯會，支聯會又唔會走去出去選啊、競選啊之類。啊，你話裏面有一啲泛民嘅人咁樣，咁我又唔覺得個支聯會每一年會影響到我嘅政治取向嘅喎，真係唔會喎， 甚至 係即係我覺得，喂，好多我呢挺咁嘅香港人嘅喎。咁你而家點解？喂，點解我要怒氣啫？你梗係屈鳩我啊！你搞唔搞支聯會又唔係好關 我 事啊，大佬。 我先唔問你，即係你支唔支持支聯會？ 嗯， 即係起碼我諗你同我差唔多啦。我哋去到六四晚會，我哋唔會嗌，司徒話好嘢。 系啊， 李卓人万岁！ 系啊， 但我知道某啲组织 好嘢， 英文好嘢， 系啦， 萧生好嘢， 系啊， 我杨达好嘢。 咁嗰啲我就要分清楚边啲团体办啦。如果去到嗰啲团体办嘅活动，我要撑佢哋嗰啲 好嘢，领导人。阿贵真系，阿贵好嘢， 阿贵好嘢去啦，系咪先？咁但系唔系，我去系为嗰件事啫嘛。 系啊。我哋係為嗰件事啫嘛， 隱形㗎啦。 唔係，仲有就係、是、嗱，你而家今年佢講嘛，佢哋話嗱，佢又拖埋梁文道落水啦，咁跟住又話 喂， 尖東又有一檔啊嘛，即係嗱，你唔好去維園記茶餐廳，而家咧就喺尖東記嗰間。冇問題，咁我覺得就係你好簡單啫嘛，我哋年年去。 OK， 一陣先我哋以前講過好多次㗎啦，即係嗰個燭光晚會係真係好膠嘅。譬如話我哋都話喂啲節目永遠每一年都係如常嘅，咁嗰個節目程序 有㗎啦，有嘅，有㗎啦，有嘅， 冇問題。Okay， 但係我想講，喂，嗰度有十幾萬人啊，如果你搞一檔嘢出嚟，你又可以 call 到十幾萬人嘅，我哋支持你 㗎，係 咪先？你 call 檔出嚟又小貓三四隻，又喺度搞屎搞棍咁樣，喂，呢、這個等同你每呢幾年每一次都係㗎，遊行就叫人哋喂唔好幫襯。边个搞嗰度咧就唔好帮衬，行咧就唔好行到佢讲嗰度，行到去湾仔就算啦。 停啦， 喂，系同样一个现象嚟噶。 所谓依家闹紧支联会嗰班咧，都闹民阵噶。咁你七一唔好嚟筹啊，过尖沙咀行自己尖沙咀筹啦，捻样。 系啊， 系咪先？ 唔系，某程度即系年年都系有啲人都会喺度讲话。喂，我哋唔好去维园悼念嘅，或者系自己屋企悼念，甚至话自己系一坛嘢嘅啊！我上年其实喺听单， 我哋年年都讲啦。 嗱，我唔系今年讲啊。喂，呢班友系有目的嘅，话声你听。 我系啊， 佢系唔希望维园咁多人与支联会无关啊，话声你直头可以咁讲，系唔希望咁多人去集中喺一点里边啊。等下爷会觉得惊。话声你唔系啊，佢甚至话系希望，喂，最好你系少啲人。系咗少啲人，咁咧阿爺好做啲，我同阿爺傾偈又好傾啲，基本上就有呢個諗法。 屌，我哋嗰陣時同支聯會嘈交嗰時，呢班撚樣喺邊啊？ 係咯， 係啊， 講會啫。 係講啊，講一講。 即係喺尖東嗰一單咧，就今年咧就有一個另外嘅意義嘅，就據我所知咧，就嗰一單咧就係就冇去申請呢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嘅。 嗯， 呢個可能係作為一個 一個區別。 公民抗命咁樣啦，之前 咧。即係前年啦，教主同阿大教啦，就係、是、即係叫做非法集結啦，係咪就係、是、判刑啦，就係、是、呢、這個而家都係即係討論緊呢個叫做或者係叫做呢個癱瘓中環啦，或者係叫做佔領中環啦、嗯，就係、是、為算係一個預演咁樣啦。即係話我哋就唔去，即係特登好唔去申請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就自己去咁樣去集結。 咁有咩咁樣？ 個問題係咯，我唔需要一定要喺六四嗰日做一件事係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噶嘛？你邊日你都可以噶。今日六一兒童節，我都可以出嚟行完之後，喂，我唔申請我唔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都可以噶嘛？ 唔係啊，仲有。 仲有啊！喺六四啊，即刻你自己行咯。 仲有喂，有好多團體自己個別每一年個六四燭光晚會完咗之後，都自己都行噶啦。 中聯辦 嗰啲人都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淨係你三樣樣嘢都係嘅，就係你三條友做咧就特別型啲嘅。你好大佬，你即係我可以無理。 你點樣數到三條友 嚇？ 你點數三？ 陳雲。黄毓民、黄杨达 ，OK 得未啊？嗰个黄杨达啦，就成日话喂，成日话喂，我听网点嘅咋，我冇听佢啲节目啊，即系话啲人屌佢啊咩，佢系名人 ，OK， 我都承认你系名人嘅，不过咧用英文咧名咧就有两种，一种叫 famous， 一种叫 notorious，OK， 一种咧中文咧就我谂中文嘅解法就一种叫威名，一种叫臭名，你呢条卵样咧就属于后者 ，OK， 就系咁简单啦。屌你嗰個咧就唔係好多網台節目，我啊有份屌你，不過唔係你講嗰隻集集屌你、嗯、，OK 講完 我都醒你唔起啊，點會係屌你啊？就撚簡單， 係咪先？有啲嘢唔屌你都嫌我懶啦、啊，就咁簡單。 你頭先咁講咧，之前同你唔識啊，你唔清楚尖沙咀嗰檔咧，你係會去尖沙咀嗰檔？ 唔係，我應該唔會去嘅，都係去翻維園嗰邊啦。 哦，因為我頭先聽你講，好似即係主辦單位。 唔係，阿菲力補充翻俾我哋聽 嘅，你個補充俾我哋。唔係 我， 阿 B 又唔喺度，你揾嘢。 等陣先，嗱，要糾正啊！我哋冇叫啲人唔好去尖沙咀記嗰度嚇。你去嗰度，我哋都係覺得 OK 嘅。OK， 只要你個心係追於悼念六四，嗱，我表明我先申報利益先。我今年咧就唔會去維園燭光晚會嗰檔嘅，好簡單，我每年。都係咧順住我自己嘅啫，因為我要翻工，咁我喺內地，咁但係咧我自己有習慣嘅，就算我去唔到咧，我每年都係㗎。如果大家網友清楚，我自己會喺屋企點蠟燭嘅，我自己喺嗰個 moment 咧，我會陪住維園嘅香港嘅朋友，我都係 我哋連線嘅，我哋連線 冇問題嘅，我覺得你邊度悼念？我覺得喺邊度悼念就好似阿貴講，你根本就係嘥時間。我哋就我想講嘅就係咧，即係其實。即係我哋係好無謂啊！為咗呢三條友，點我都唔明點解要成日要為咗呢三條友而浪費我哋嘅青春咧？有我負責，我話係有。就係有， 傑斯啊！ 你而家係大佬忽然什麼都本土啊嘛！ 你俾阿菲力講下先 啊！ 即係你頭先講嗰三條友咧，就係、是、即係你到冇聽曬嗰啲嘅節目啦。啊， 特夠難聽曬咩？ 唔係，即係我有㗎，我有㗎。 好、okay, 嘅， 佢哋三個嘅論述係唔同嘅，唔同嘅。 係、 教主咧，佢就話咧係你想去就去啦，即係我唔會呼籲啲人唔去嘅、但係佢就對覺得支聯會班兩位人哥啦，同埋嗰啲嘅常委咧，就覺得佢哋好交啦。 嗯， 這個就是教主的講法啦。 嗯， 黃達他的講法呢，就話呢，支聯會你那一檔呢，即是維園啦，你去唔去唔緊要，但係呢，咪能捐錢俾佢哋，咪能捐錢俾佢哋，就咁多。陳 文黃楊達呢、以前喺六四日籌過錢㗎。 今年都會 講清楚。我唔知今年會唔會。 唔係，佢話唔籌錢就係買佢哋嗰啲嘅產品。佢話熱血公民同埋熱血時報呢係唔接受捐款㗎。 嗯。 陳雲咧，佢咧就係一路都係咁噶，即係做係冇去。 陳雲梗係冇去啦。陳雲我清楚，我好清楚啊，就係匿埋屋企寫嘢嘅啫嘛，打飛機嘅啫嘛，勇武抗爭係講 嘅 啫嘛。 我 喂陳雲，唔該你即係幾時開始勇武抗爭咧？我一定做你爛頭卒，你行出嚟得噶啦， 你行先， 冇得講字。 好意思啫，文人之筆勁過槍啊。 嚇 哦， 槍幹子 唔係槍幹子， 槍幹子出政權，筆幹子。老毛好似冇咁講過 啊！哦，唔係呢啲咪窮酸秀才咯，以阿鬱敏個講法話俾你聽啫。開始筆㗎嘛， 窮酸秀才仲多個定義，要鬱敏唔中意嗰啲先叫窮。 O K， 即係黃安 係啊係啊係啊 ，O K， 搞清楚 啲係啊，係黃化大佬。 喂，揾集都可以講下黃安然同呢個陳雲嘅分別啊。但係可能都講唔出嘅喎，三個人都 係咯。就係鬱敏唔中意啊， 就係鬱敏， 就咁簡單 一句嘅啫。 啊，我突然間諗到咧，如果好多人譬如話。一萬兩萬啊，去到尖沙咀嗰邊咧，哇！即係佢哋係去嗰邊係做咩咧？係睇只鴨咧，或者係 定係捐錢咧， 或者係點咧？ 都係悼念啦，都係悼念啦。我哋唔好將佢定性啦，都仲會出嚟。 唔係某程度我好簡單啫。我覺得應該集中，一係你有屋企。其他如果你唔喺屋企咧，你不如淨係去維園， 團結集中。 我話要俾你聽，喂，我有好撚多人喺維園嗰度，屌你老母啊！而家就係、是、我唔撚中意個政權啊！喂，呢度又省啲，喂不如十八區自己搞咪算咯，嚇、每度幾千人。 你真係啱落去就想咁， 佢根本就想咁，根本就想咁，黐撚線啊！話聲咧，咁啊共產見到，哇！原來牛頭角。得五百人啫喎，喺度鏡閪咩？喂，真係咁撚樣啊嘛！ 阿爺見到係咩最中意？原來咁容易拆散㗎， 係咯， 真係正啦， 係咯，內部又會 或者淨係報道 啊，同社民連同人民力量一樣，咁容易拆散， 全部喺內部又可以拆散你喎，都幾得好咧，或者真係幾大鑊其實。 唔係即係我覺得係每年其實係我哋都講我哋真係我哋講得比佢更早啦，即係話個 show 其實真係好爛好悶，即係甚至我基本上每一年去到我都唔會捱到尾嘅。 係啊，好阿九哥講完我走啊。 我俾你耐少少啦，我都會唱埋隻咩啊？唱埋隻唔係中國夢，自由花。咁我先會走。咁以前我同我女咧，我都會即係個女又中意玩蠟燭，咁啊同佢去玩咯。咁我但係我覺得嘅就係話呢個真係其實係表示一種態度啦。喂，而家唔係同你講型唔型啊嘛？喂，一件即係我都嗰個係嗰個歷史問題嚟噶嘛？即係我都喺度講過好多次，我哋其實係要。强调嘅就系或者我哋想带俾下一代嘅信息就系、是，喂呢段历史系唔可以忘记噶嘛，喂历史系唔可以忘记噶嘛，就系、是、咁简单啫嘛，即系你中，但系即系。有啲人係唔係咁樣諗嘅，即係永遠都係成日要諗下諗喂諗自己嘅利益啦，諗下點樣喂搞啲三逼出嚟啦，等啲人覺得你型啲啦，喂你型嘅你咪走去又去繼續搞下棟篤笑啊，開下 show 啊，開埋演唱會啊，冇問題啊，即係你唔好大佬一啲咁嚴肅咁莊重嘅嘢咧，我覺得你就係、是、我又覺得即係我就覺得唉、哎，我哋今年又嘥咗一年，即係嘥咗呢啲咁啊虛耗咗啲光陰，又喺你三個人身上， 即係前院討論 無謂咯，每次都係咁嘅。 讨论我啦，讨论六四相关嘅嘢啦，何必将个本讨论攞出嚟攞嚟讨论咧？我都觉得多鸠鱼。 你屋企里边啊，有啲你好敬重、好锡嘅亲友过咗身啊，但系佢生前自认中国人，所以瓜咗你就唔拜山咯。 系噶啦，一定系噶啦。 你明唔明 啊？喂，讲真啦，都系我喺节目咁讲咧，本土啊嘛，喂，我一定可以本土噶。如果你香港本土得嘅话， 咁我九龙本土得唔得？即香港九龙新界啊嘛，好啦，如果我九龙本土，咁我九龙东本土得唔得？得嘅喎，咁九龙东本土得得嘅话，牛头角独立咪得啦，咪牛头角本土得啦，好啦， 即系你牛头角又唔可以代表我呢、這个土瓜环嘅。 如果我牛头角唔好讲咁实，如果我牛头角喺度，我譬如我有个朋友喺彩虹村死紧咗嘅吓，喂死咗，我唔应该拜佢嘅，点解？因为我牛头角啊嘛。我關彩虹村乜嘢事啊？我哋要去彩虹村化，即係而家咪講緊呢套囉。喂，我哋香港，我哋要去中國化，咪等於牛頭角本土之後去彩虹村化囉。九龍區本土咗之後，咪去港島去新界化囉。 咪有啲好 黑鳩型 嘅諗 嗰啲嘢，我話俾你聽。 你又話喂即係陳雲有講過話咩？如果去維園燭光個晚會，就等於承認中共嗰個政權。啊、即係我覺得我又真係唔識解讀。首先我覺得就係唔係承唔承認啊？係你肯唔肯？你想唔想面對啊？喂，的而且確嗰個政權，我哋幾唔願意。喂，嗰個政權係真係喺度噶嘛？香港亦都的而且確係回歸咗中國，香港亦都的而且確係香港嘅一部分嚟㗎嘛。喂，咁 屌喇聲真係要突擊檢查，叫佢攞銀包出嚟、 啊、 中國銀行印嗰啲港鈔要燒撚咗佢。 係啊，你又唔好做啲唔做啲，即係好難解釋。同埋我真係喂，我去咗20年啦，起碼呢個燭光晚會，我點樣因為我去嗰個燭光晚會而我承認嗰個 政權 嗰、那個政權嘅、嗯，我都唔撚知啊！唔係咁，我基本上都承認嗰個政權嘅，我承認嗰個政權真係存在喺度噶嘛。咁你阿陳雲又衰，你又衰格，你又淨係識寫嘢，你又唔行出嚟帶領我哋去獨立，係咪先？咁呢個係好 本土啫，係 你陳雲 本體 喎，大佬。 阿傑先，我哋又唔好用呢種方式淨係鬧。既然佢話佢係學者，我哋用學術啲嚟講，即係學術裏面咧，我哋有一樣嘢叫偽命題。我唔講得咁深啦，就好簡單啫，一講大家就明噶啦。嗱，依家我有 job 派俾你，每年嘅某年某月某日咧，有一個地方咧有好撚大堆人，我就唔撚中意啦。我想你同我拆散佢，你諗個方法啦。但係嗰班友係一定全部好憎我先聚嗰度，你諗辦法用一個藉口，都係話到係好憎我嘅，但係要嗰班友唔喺嗰度出現，咁我高興噶啦。係 啦， 咁所以你就會有個偽命題啦。 喂，根本我就一路都講緊你 頭啊！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聽完你咁講，你有權唔答㗎。你咪覺得佢三條友係收咗 order， 然之後想就有，然之後做啲嘢。 唔講話收 order， 收 order 嗱，搞清楚收 order 咧就係 即係我頭先我 聽先， 聽先嘅意思係 收 order 咧，因為你打我工，我係你老闆，我指示你做。又或者你有把柄喺我手，我逼你做， 係唔做唔得。 我覺得呢單嘢咧就叫接 job。自愿嘅就依家街上面有一个咁样嘅 project 吓、okay. 即系有能者居之，咁、当然叫得做 job 应该有啲回报啊，可能有人接咗 job 咯。 哦， 我就唔敢讲 order 嘅，大佬，屌、全部有独立思考噶嘛，点可能 order 咧？韦家书烂系咩？ 喂，我哋都系客观分析，做出主观嘅判断啫嘛，大佬， 系嘛？咁但系 ，OK 嗱 ，OK， 你有听我啲嘢，知道团聚。 哇，我哋全部人都有听你啲嘢噶， 就做你啲嘢添啦。 就系因为你最近即系个节目真系做得好好啊嘛， 有咗日之后， 系啊，有俾菲力 翻唔到转头， 又到菲力，菲力系。 即系讲个陈云咧，其实好多闹陈云嘅嗰啲好多嘅人咧，即系对于陈云佢哋嗰啲嘅论述咧，就唔系咁熟悉嘅，即系佢嗰啲嘅 怨文其长。 佢嗰啲嘅面書嗰啲嘅直言片語咧，其實真係做唔可以話完全代表佢嗰啲嘅思想嘅， 係咪啊？ 即係佢 點解咧？ 上一次咧就係、即係佢真係做 好大鑊喎，自己嘅言論代表唔係 啊，佢自己寫 嘅 喎。 佢我覺得陳雲佢就主要係即係想佢嗰幾本書就好賣啲咯，真係、 即係引人注意。 咁我就原諒佢啦， 係嘛？ 喂，貪心嘅人咁值得原諒啊！即係咧， 咁緊食嘅， 即係好多人對於 如果係 Philip 講嗰只，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嘛。 陳雲佢就真係唔係一個港獨人嚟㗎，佢係一個大中華交嚟㗎。 大中華交 係啊， 大中華交冇可能 係 又怨文其長。 首先佢第一本嘅論述就係叫做香港城邦論 啊嘛， 跟住就係香港唯民論啦。第三部曲咧就係叫做大中華聯邦論。佢而講緊而家咧就係 出咗未㗎？第三本，因為我成日聽到，我成日聽到阿教授講話出咗兩本書嘅啫，冇第三本嘅喎。 佢講咧就係即係就係叫做呢個中港區隔啦。我即係呢個就係政治不正確啦，我就好少用即係中港呢個詞彙啦。即係中咧就係代表話中華民國啦，對於我嚟講。 哇，勁 啊，勁啊，係嘛？你唔使翻去啦。 中華民國同香港嘅利益咧，其實係一致嘅，冇咩矛盾嘅。如果你講即係香港同埋上邊嗰個政權嘅矛盾咧，佢叫做呢個港匪矛盾。 嗯，喂， 哇， 你唔使翻去啊！ 你喺港匪形容香港，就是香港人同共產黨叫港同匪先， 即係按照呢個中華民國嘅憲法同埋呢個兩岸關係條例嗰個嘅框架咧， 係 有呢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即係台灣啦， 大陸地區嘅淪陷啊嘛， 係即係大陸地區咧，即係 反攻佢啊！ 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一個港澳條例， 嗯， 即係港澳咧都係屬於係大陸地區一部分，不過咧就係即係冇特別説明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區隔嘅。 嗯， 區隔之下咧，就係即係一邊係港，一邊係澳，一邊就係呢個大陸。大陸即係可以簡稱落啦，都係可以簡稱係即係匪區啦。 哦，你準唔準備翻？ 即係我哋又唔係匪嘅，你小心啲喎，我真係好撚驚喎，真係。 即係講到陳雲佢嗰個論述咧，就係講到即係兩個地區要區隔啦。即係佢話即係雖然佢都係即係反中共反共嘅， 嗯， 佢嗰個論述就唔係話要香港要獨立，即係佢話既然咧中共即係給予香港去自治咧，如果中共願意俾香港去自治嘅話咧，佢即係話對於即係香港人自己嘅就唔好咁樣去反共咯，佢就咁嘅論述嘅，所以話佢就希望香港人做你反共還反共啦，即係冇咁樣去得罪中共啦，即係可以 唔係先求存先，即係喺保護到自身嘅情況底下，點樣影響到呢個匪區？ 係 咁樣，咁好合理啊！ 係啊。 其實即 係，但係而家佢所以話喺面書寫嗰啲嘢，佢又唔係寫嘅喎，大佬。 而且喂，講真， 咁咪有矛盾啦。 如果用神嗰句講咧，就係即係立立獨行啦。 立立獨行，咁咪但係我可唔可以用我嗰句講咧？精神分裂咧。 可以啦，係又搞錯咗。喺商業嘅社會，你接咗個 job， 呢個係俾個 job 出嚟嗰人話點樣做㗎嘛？ 哦 ，OK， 即係揾食就還揾食。 冇錯，即係等於我都會做啲嘢同我個理念一樣。 即係好中意我星期一至五咧就做一啲埋沒良心嘅嘢。 嗯， 咁啊星期六做翻個人翻嚟就做翻個人。 OK， 即係一樣，我都係陳文嚟嘅，原來。 等於阿旭敏話我星期一至五就喺香港做狗，咁喺星期六日先做翻個人咁樣嘅啫。OK， 我明白，完全明白。 即係我對於陳雲佢哋嗰啲嘅，我就真係唔覺得佢哋。即係有好似阿貴咁樣講，係有去受殴打去接觸嘅，就係我就覺得陳雲咧，主要都係希望佢嗰幾本書咧就好賣啲咯。 嗯， 呢個係我嘅。 我係話俾你知，香港本書賣得幾好，其實揾唔到食嘅。 係啊， 所以我都覺得 賣書仲有 賣書，我哋攞嚟笑下啫。梗係個 job 本身嘅回報 OK 嘅。 賣書嘅啫， 我 你睇本煙花先啦，十五年就知啦，幾多閪 啊！呢個學者嘅論述好啱我聽啊！我覺得佢應該繼續留喺呢間大學，甚至院長都有得去做。 搞撚掂呢啲咪利益？ 似乎我應該為咗，我應該都為本啊煙花消逝十五年啦，好賣啲咧，又要可以借陳雲咁寫翻啲嘢出嚟。 係啊， 即係寫翻啲大家啱聽。聽嗰啲嘢 係啦， 係啊，但係無論係點咯，即係我覺得就係好消耗時間喺呢三個人度啦。 比阿陳雲嗰啲嘅，即係你講唔好消耗嗰啲嘅時間喺呢三個人身上咧，就係講到陳雲咧，佢嗰啲嘅直言片語咧，就千祈唔好去挑戰佢。你要端正你個態度，否則咧佢 點樣端正我嘅態度咧？我端正唔到嘅喎，我即係睇完個屌個老母嘅咯喎，係咁簡單。我哋粗人嚟嘅大佬， 你用咩態度去端正？ 係咯， 端正地去睇。 例如咧，即係 咁就係即係上次啦，呢個陽光時務嘅記者啦，去訪問九哥同埋陳雲老師啦，跟住陳雲老師咧就話就係面對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請問何為呢個勇武抗爭咧？ 係 咪？ 九哥講 嘅。佢話咁就面對呢個問題咧，陳老師就話請端正你嘅態度，你而家訪問緊我，冇挑戰我。 嗯，哦咁樣。 但佢問咗問題喎。 係啊，跟住咧，係跟住啦，佢話陳老師，我冇其他意思啊，我淨係想問問你，即係你 點樣勇武？係 啊， 點樣勇武？ 你點樣去定義呢個勇武咧？ 好多人都想知㗎。 好，我喺呢度離開， 走樣咗啦， 走係。 哦，咁樣嘅原來 係勇武地離開 ，OK。 哦， 應該我 哋幾次你跑 嗰下即時割席咪就係勇武嘅表現。係 咯， 我即刻同你話清界線。 喂，呢下都幾勇武嘅，其實如果咁樣，即係如果做訪問嗰陣時咧，即係如果我就問一個問題 阿貴走撚咗咁嘅，我都 唔係噶。通常我哋做節目係點樣咧？譬如如果我要撩一個撚樣咧，譬如我要撩阿貴咧， 係 我譬如半個鐘頭節目啦，咁頭25分鐘咧，我都 敵人出嚟， 我都話阿貴好撚嘢，好撚好嘢。最後嗰五分鐘咪屌柒你咯，跟住你走，跟住你衰啫嘛，就將個節目喺度， 即係先麻醉咗佢先， 先麻醉咗你先啊！呢個其實我訪問嘉賓嗰個 即係當時冇嗰個記者渣咯， 都唔係嘅，佢都問咗一啲嘢嘅，問咗一啲嘢，最後先至問勇武啊嘛，啱啱夠篇幅寫咯，咪先？就最緊要呢樣嘢啫。 唔係，但問多樣嘢啊，嗱就唔講嗰三條友啊，即係 back 翻係今年啊，點睇嗰個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呢一句嘢咧？即係支聯會啊， 自己宣傳下啦，即係喺我節目我哋都講過，人支聯會本身就愛國兩個字。 係咯， 係啊，係啊。 不過佢攞出嚟再講係有啲膠咁解。但嗱，我覺得依家嗰個影響好大啦。如果佢嗌呢個口號，喂，點解一路我哋講緊政改雙普選個特首，我哋要篩選，一定要愛國、愛港，同你個愛國愛民其實冇衝突。我可以上綱上線啊！嗱，你支聯會都話愛國愛民啦，咁點解我特首要愛國愛港有咩錯啊？又乸嘢，好啦，今次撤回咧都係乸嘢， 都係乸嘢。 你睇呢班友講明愛國嘅，咁你已經又趕咗一堆客先啦，即係好錯嘅。係 啊，即係無謂睇出，唔係 如果俾我真係我真係一意孤行㗎啦。 我基本上都認同嘅，即係一陣膠味啦。即係呢班人膠咧，我哋不嬲都知㗎啦。 唔係㗎，我都講㗎啦。我哋應該咧叫支聯會咧，以後呢口號咧就投票， 唔係啊，被外判出去俾人諗啦，係求其我呢度揾 使鬼俾人諗咩，大佬啊！你如果你嗰個目標就係共產黨嘅話，咩口號你都識嗌啦， 係啊， 日都繼續一黨專政啦， 係咯，唔係呢個都可以講。 你諗下，喂，嗰個作為一個口號都戇居啊！共產黨，我同你不共戴天之仇，愛國愛民，係咪錯撚曬件事？真係唔知點解 嘅，唔係柒嘅，唔係佢，我哋係柒嘅。 佢嗰種膠咧，係你出完一句 slogan 出嚟 ，OK， 你仲要喺對上嗰幾日啦，不斷咁樣去解讀你自己嗰句嘢，什麼為愛國嗰樣嘢，即 係 你已經係失敗咗㗎啦。其實，因為個三批唔係咁樣， 因為 嚟㗎嘛， 因為一路以來都講緊愛國等唔等於愛黨嘅，其實佢嗰個喂愛國唔等於愛黨係好撚清晰㗎。 跟住到最後仲要搞到丁子霖嗰下咧，就真係。即係呢個咧，其實又可以講少。 我唔識嗰個支聯會嗰個同阿丁 徐漢光嗰個， 你識唔識佢啊？ 唔識，我唔識。 真係好鬼好怪 啊！ 呢條友真係怪啊！ 嗰條友啊，真係有啲賣棺材唔知掟啦。嗱，你即係 可能收 order 啊？ 其實咧，其實亦都可以講少。 你都 咁過， 可以講少少古仔同丁子霖有關啦。即係咧呢單嘢咧，其實就令我諗翻起喺大約1993年左緊咧，劉曉波得罪丁子霖咧，其實又係差唔多咁嘅事。咁咧就係93年啊，發生過咩事咧？1993年咧就係唔係應該係1991年啊！如果大約作緊，因為咧就係劉曉波坐監坐完兩年出嚟，即係8964坐監坐完兩年出嚟，咁然之後跟住佢就開始接受好多訪問啊，天安門嗰個紀錄片啦，或者仲有佢出一本書啦，叫做《末日幸存者的獨白》啦，嗰本書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開始去。差唔多，我諗佢係第一個人啦，開始去反思究竟 六四 呢件事究竟係對嘅對與錯。咁佢喺入面咧，佢就將自己擺開少少，客觀啲去睇。咁佢就舉咗一啲例子咧，即係佢就話，佢就講翻當時嘅情景啊，學生嗰邊嘅有啲即係個 management 嘅混亂啊，或者仲有就係個矛頭係咪應該淨係指向李鵬，唔好指向鄧小平咧？佢話佢喺當時係有提議過呢啲嘢嘅，但係咧冇人聽，而包括佢自己在內咧，亦都係咧，包括自己在內咧，所有人大部分咧都係個感性已經蓋過咗個理性，咁所以佢就做多呢啲咁嘅嘢，咁然之後咧嗰本書出咗之後咧，就惹起一個人即係不開心、不高興，嗰個咧就係丁子霖啦。其實係丁子霖兩公婆，好多人淨係識丁子霖，就唔識丁子霖個老公嘅。其實丁子霖嘅老公係邊個咧？丁子霖嘅老公咧就叫蔣培坤，蔣培坤咧就係當陣時喺80年代尾咧就係中國人民大學嘅教授嚟嘅，同劉曉波咧係喂。點解丁子霖咁有份量呢？因為丁子霖唔係真係一個六四死難者媽咪咁簡單啊，佢係知識分子嚟㗎。咁然之後呢，蔣培坤同劉曉波嘅淵源係乜嘢呢？呢個又要講返係1988年呢，即係89年之前嘅一年呢。 刘晓波咧就攞咗个全中国第一个嘅叫做文学博士，即系呢个北京师范大学嘅文学博士奖，咁博士嘅衔头，咁个衔头咧系需要有好多当阵时即系啲有江湖地位嘅教授出嚟认受嘅， 拉佢啦， 有九个人嘅，有九个教授嘅，有啲咧系共产党员啊之类，咁九个一致通过佢承认佢系文学博士合格，咁其中一个咧嘅评审入边咧就系蒋培坤，所以蒋培坤咧基本上咧就系刘晓波嘅恩师，咁丁子霖就系佢师母，咁然之后喺91年咧佢出完嗰本书，即系头先讲嗰本《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之后咧，丁子霖咧同佢抹面嘅，咁然之后但刘晓波后屘咧走翻去佢对你两老嘅屋企咧，净系可以说服到蒋培坤原谅佢，但系咧丁子霖一直到最后咧都话都冇原谅佢，就周围就同，然之后以后嘅岁月咧就不断就周围同阿刘晓波啲身边朋友讲，你叫阿晓波咧就唔好再揾我啦，我係冇辦法理解佢嘅嗰種嗰種睇法，但我尊重，但係佢希望阿曉波明白，因為我死咗個仔丁哲蓮，咁所以呢我冇辦法認同佢。你如果你睇返呢劉曉波嘅回憶錄呢，佢大佬你知唔知呀，佢91年出獄嘅時候呢係因為丁哲蓮嘅死，17歲死，佢寫咗首水蛇春咁長嘅詩去紀念佢，嗰首詩叫給17歲，好感人嘅嗰首詩。 我聽過。 咁丁子霖就話，你係咪精神分裂先？你寫完首詩俾我仔悼念我仔，跟住然之後你話我仔有錯，我真係冇辦法接受囉。咁即係呢個呢件事呢，其實就係今次呢，即係李卓人得罪呢、這個或者支聯會得罪丁子霖呢，又令我想返你呢件事囉。即其實所以即大家要明白丁子霖嗰個份量，其實嗰個份量係好重嘅、即係到今時今日佢都唔係一個媽咪咁簡單囉。咁我哋休息一陣啦，返嚟呢我哋先再繼續呢，即係可以探討下六四嘅嘢啦，咁啊都係播返啲六四嘅歌啦。 唔探討嗰三個人㗎喇。 唔探討啦。 好悶。 嘥時間。原裝成版張雨生嘅沒有煙抽的日子。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不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啊啊啊啊啊啊啊，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个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天黑了， 想起了我后，有没有眼中的日子？